第八篇道义 第四十五则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是涌泉以报。义解，在平时我们可能都接受过别人的帮助，但是我们都常常视为理所当然，不知感恩别人为我们的付出。因此这一个守则告诉我们，要经常感谢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虽仅只是举手之劳，亦当常施报答之心。 故事值得感谢的无名英雄，卜朗姆 Charles Plume 曾经是美军的战斗机飞行员，越战期间出过75次任务，有次他从小鹰号航空母舰起飞进入北越的时候，遭到飞弹击落，跳伞落地之后被越共俘虏，囚禁了6年才被释放。多年之后，卜朗姆有一次同太太在一个小镇餐厅吃饭，有一位陌生人走到他的餐桌面前问， 你是卜朗姆少校是不是啊？ 卜朗姆惊讶地反问，你怎知道的？那位先生回答说， 越战的时候我亦在小鹰号航空母舰上面工作，负责接降落伞。怎啊，你那次背的降落伞好好用呢？ 的确是好好用，只要降落伞有丝毫差错，他今日就不会在这里了。卜朗姆晚上回家之后一直不能够入睡，他想到自己小鹰号上面穿着亮丽的飞行衣，在宽敞的军官俱乐部里面吃套餐，行起路来神气活现。再想想这位仁兄穿着土蓝色水手服，逼在热到唞不到气的舰舱下层，他们在一条条长台上面接降落伞，或者定期打开检查再接回去，工作既无聊又黑板。这么大的降落伞要按程序一步步接成一个比枕头还要小的背包，期间只要有一个错误一个疏忽，伞就打不开，飞行员的命就没了。卜朗姆想到他不但没感谢这位水手，更加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他开始想到那些维修战斗机的机械事，一架飞机由引擎到通讯导航系统有上千个零件需要检查调整修护。他想到舰桥上面的管制员，安装飞弹的士兵，指挥战斗机起降的骑兵，当中若果有一个人马虎，他会怎样呢？因此他应该好好感谢这些默默的无名英雄啊。故事惜福与感恩，有几位台湾的年轻人一起去德国考察，到达当地的时候，驻地的同事热情招待他们去餐馆吃饭。穿过餐馆大厅，他们见到用餐的情侣台上面只是放住两样餸，两罐啤酒。又见到几位老太太在另一张台悠闲地用餐。每道菜上台之后好快就吃晒了。他们好诧异，咁富足的国度入面人们的食物居然是咁简单。驻地的同事为他们点了好多丰盛的菜肴，餐台好快就被碗盘堆满。埋单之后台面上还剩下好多食物，当他们步出餐馆大门，餐馆里面 有人叫住他们。几个德国老太太向饭店的老板抱怨，这些年轻人的送菜剩下太多了，太浪费了。年轻人觉得老太太真是多管闲事，好不以为意地说， 我们花钱吃饭埋单，剩几多关你什么事啊？ 老太太听了之后更加嬲，即刻拎手机出来打电话。过了一阵，一个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，问完情况之后，工作人员开了一张50马克的罚单，并且郑重地说， 需要吃几多就点几多，虽然钱是你们的，但是资源就是全社会的。世界上有好多人还缺少资源，你们不能够亦没理由浪费。 听完这句说话，年轻人块面都红晒，但是他们却打从心里面认同。于是他们就将罚单复印，每人分一张，作为提醒自己不应该浪费食物的警惕。据统计，世界上每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饱受饥饿之苦，超过8亿人需要长期忍受饥饿，每日有25000人因为贫穷饥饿而死亡，上千万儿童正处于生死边缘。知足歌入面有云，思量饥寒苦，饱暖便是福。白志明亦都提到，日食三餐，当思农夫之苦。又孟子曰，一日之所需，百公思为备。因此，当我哋三餐都能够温饱之时，除咗要感谢士农工商提供我哋丰富嘅生活物资，更加要珍惜福报，常思物力维艰，感恩为我哋辛苦付出嘅每个社会大众。 人生感激每个为我们服务的人，我们经常对于周遭为我们服务的人都视为理所当然。例如我们对公车司机的服务可能偶尔会有些抱怨，而不知道感谢他们。其实只要公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稍有疏忽，每个搭公车的乘客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我们落车的时候应该向司机讲声多谢。走出飞机的时候听到空服员讲多谢，不要忘记讲声辛苦了。走入办公室大楼应该同管理员讲声早晨。百货公司电梯小姐讲欢迎光临的时候，我们至少要对她微笑点头。还有每日为我们辛苦工作，养家活口，准备三餐，洗衣煮饭的父母，离乡背井的外劳，工厂生产线上的作业员等等，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。我们应该时刻想到周遭为我们服务的人，多向他们伸出问候的双手，我们要多付出一些关怀，多抱持一份感恩，才能够让世界更温馨，更美好。